纪念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成立70周年中央报告会21号在人民文化宫举行。参加报告会的有金永南同志、金济南同志、卢斗哲同志、友党委员长、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各议长、社会团体、各省中央机关、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、各位非转向长期求、平壤市劳动群众和正在社会主义祖国停留的海外同胞。会上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、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做了报告。他说，距今70年前，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给成立了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，这是一个历史性事件，对防止外部势力追求的国土分割永久化、争取民族的完全自主独立、实现国家统一提供了转折机会。由于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英明领导、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的民族大团结思想和路线，以及不朽业绩跨世纪和年代得到了出色的继承。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卓越老练的领导下，两位伟大领袖所创立并加强和发展的民族大团结思想和路线，如今圆满继承和发展下去。他强调，全体居民都要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伟大领导下，坚持高举金日成、金正日主义旗帜，为了社会主义强国建设、祖国自主统一和主体革命事业最后胜利，奋勇前进。